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我哋又要集中讲下 Trump 啦。 但系佢点样会削弱罗马帝国呢一回事咧？但系当然嗱，我都话啦，两个唔同嘅角度啊吓，一个就系大中华左交嘅角度，一个就系我扮我个好朋友，其实讲个名都唔紧要啦，因为我就咁英文名阿 Ken 啊吓 ，K E N Ken。真是美國仔嚟嘅，雖然佢唔係仔嘅啦，因為佢同我同年啊，當然我都當係自己仔啦。咁但係即係我講呢個阿 Ken 咧，即係我有時又會嘗試站喺佢嘅角度，因為我都話咧，因為我睇關於美國嘅書好多好多噶嘛，咁所以我睇睇下我都代入咗噶嘛，即係話哎呀你即係點樣咬牙切齒啊，即係美國而家點樣走下坡啊，或者叫禮崩樂壞嗱，我哋話香港禮崩樂壞啊，而家美國咪就係禮崩樂壞咯，係嘛？咁所以咧，有時我又會扮美嗰個啲美國人，即係我代入佢嘅角色，咁我又會知道幾咁凄慘。咁所以其實我都有啲精神分裂㗎，即係如果我係扮大中華左膠咧，咁我就會開心，但係如果我扮翻嗰啲美國朋友咧，我就會好傷心咯。咁你想扮邊個先？ 我係世界公民嘅， 係啊，巴閉啦！ 由始至終我都係睇唔起呢一個人， 係 亦都到今天我都覺得係為世界啊，為個人類啊，唔係地球啊，即係悲哀嘅。 嗱，咁我就嘗試扮第三個角色。第三個角色咧就係我僆仔嗰個角色啦。嗱，點解僆仔嘅角色咧？因為我相信香港好多人，當然有啲甚至可能今天都係啦，甚至你二三十歲、三四十歲啦嚇。咁但係我咧就差唔多三四十歲就開始變啦，就係點咧？差唔多香港，如果你係即係一個僆仔，你係睇嗰啲荷里活電影，睇美國電視，睇嗰啲英雄漫畫、超級英雄漫畫長大嘅咧。以前再古老啲，你唔會睇噶啦，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點樣打德軍嗰啲電影啊，六壯士啊，六三三敢死隊嗰啲咁樣啦嚇。咁嗰啲咧，其實你一定會係好認同嘅，即係美國就係世界嘅文明嘅代表，係最先進嘅國家。咁樣咧，佢係忠嘅。咁咧係你即係睇嗰啲，雖然詹姆士邦係英國啦，但係即係總之你一睇佢同蘇 美都係忠嘅， 係啦，即係歐美英美都係忠嘅。咁你一見到佢即係打，無論打阿拉伯人啊，如果你睇呢個咩真實方言啊嚇，呢個阿諾舒華辛尼加揸住只嗰個噴射機打嘅阿拉伯人啊，咁啊當年咧其實即係仍然。其實嗰時候我開始已經反省㗎啦，但係咧都仍然有人哇正啊，打得爽啊，係嘛？打嗰啲咁樣好 Rambo 啊，最緊要 係 Rambo 啊，咁樣 Rambo Two 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係一向咧係已經係認同咗係美國係忠嘅，我哋叫咩啊？正義的化身，美國就是正義的化身啊！就算你唔認同佢話咩個世界警察咁樣啦，維護世界和平啊咁樣樣嚇。咁所以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咧，你又會覺得好即係傷心，頭先講啦，好痛心，好傷心。點解美國會搞到今時今日咁嘅地步咧？咁但係當然，因為我其實過去20年嚟，我哋已經即係都醒咗好耐㗎啦，唔止20年啦。咁我亦都睇出佢呢個政見的化身咧，其實係一個表面嚟嘅啫。佢骨子里咧都係羅馬帝國嚟嘅。咁但係羅馬帝國咧，有時都會好啲，有時都會壞啲嘅咁樣。咁而家咧，究竟係進入一個比較好定比較壞嘅咧？咁就真係睇你觀點嘅角度啦。 即係赤裸裸嘅小人得 到。是 咁呢個係好慘嘅，即係我尤其我對啲年青人多啲啦，即係好多社企啊、社會創新嘅咧，你同啲年青人分享嘅時候咧，你覺得佢哋好即係好猶豫嘅。喂，點解個咁嘅 好困惑啦？係啊， 好困惑嘅。喂，咁樣對女性 係啦， 對其他弱勢 係， 對其他民族 係 啊，我哋應該會數佢啲 係逐兩數逐兩數啦。係我列出 對氣候所有即係我哋認為係。應該要去揮霍啊，去爭取、去堅持嘅一啲嘅價值嘅嘢， 甚至而家我哋講叫做普世價值啊、核心價值啊嗰啲咁咯， 全部俾佢一手就掃曬， 係 甚至口德、身教 係 完全冇曬，但係掌管係世界最高權力喎， 係啦， 咁呢一樣嘢即係你係。即係如果你尤其是我哋話香港人都係現實嘅香港仔咁樣，咁好簡單咯。我仲使咩？即係我即係禮義廉 係啦， 就可以無恥啦， 可以無恥啦。係佢完全擺到 冇禮添㗎啦，係啊， 我又冇禮 又不廉， 係啦係啦， 咁所以啊又不義，咁你真係咁你 到而家佢都冇公開佢嗰個税單啦。 冇噶，好似 系嘛？ 冇噶。 咁佢嘅团队啊， 不过佢嗱，佢唯一就暂时系有， 佢又话佢捐钱啊嘛， 有信， 嗯， 有信嘅意思咧就系最悲惨嘅一个信啊，信用就话 破产。 我 up 嘅嘢 ，no， 佢 up 嘅嘢啊，佢承诺嘅嘢啊，而家全部啊 ，exactly， 我就 猛签 啊嘛。啊、最初人啲人哋諗住啊，哦、我哋都有個賭盤嘅，有兩個賭盤嘅、嗯，我哋啱先講， 好 就係話我啦，墨西哥圍牆，人哋話係噏嘅啫，攞咗選民選票就唔做，咁佢就簽咗咯喎，跟住又係嗰啲啊種族隔離嘅，唔俾嘅七個國家又話、嗯、又話唔俾嚟旅遊嚟又簽咯喎，咁我哋最驚嘅即係我哋去氣候變化最驚嘅，因為巴黎協議而家都話佢 否定啦， 就否定啦， 係啦， 啊咁我就會贏咗阿梁榮武先生一個下午茶，不過係一個。最痛心的下午茶啦，啊！如果佢否定嘅话，咁、所以即系呢啲嘢，佢真系佢就好威喎，交足功課喎。但係呢啲功課 我哋反羅馬帝國嘅咧，最好就係否定 TPP 啊嘛。 啊 TPP 係咯，否定咗啦。 咁、又輪到我哋一帶一路啦嘛。死啦！我開始我呢啲收聽率就 上跌啦， 收聽率就一定下跌嘅啦。你我哋太嘅大中華左膠啊！ 冇錯，真係係好難頂嘅，真係好多嘢。 嗱，咁我哋逐樣嚟咧，因為實在太多啦，真係一 萬咧開始講講環保先咯。 嗱，唔係我不如咧就講一樣最基本嘅嘢先啦。最基本嘅咧，嗱當然。有好多嘅，都係好低層次嘅嘢，但係都係可以話好高層次啦。第一，頭先你有講到嘅禮義廉恥，佢個人嘅所謂操守， 嗯， 係嘛？佢嗰個嘅言行， 嗯， 咁你要發覺咧係完全係一個配唔上係做一個總統咁樣嘅，係嘛？即係佢唔會話係謹言慎行。嚇、就對其他人有一定的尊重啊，咁樣就算你係強勢都好啦嚇。咁啊講真咧，佢而家係咪強勢都仲拗啦。其實我個美國朋友咧都話咧，其實唔知有幾百萬嘅票咧啊，其實係應該係希拉里贏嘅。嗱、呢個即係我哋唔拗啦，因為拗又好麻煩。即係究竟嗰個所謂叫做選舉人票啊，咁樣州啊，佢話 popular vote 咧，其實希拉里係 希拉里贏嚇，而家 係特朗普嘅，咁嗰啲仲係即係心心不憤嘅。我嗰個美國朋友啊，嗰個連我啲啊，咁我哋講大個問題咧。即係譬如佢鬧傳媒咧，嚇、佢話我呢啲傳媒咧，全部都係不誠實嘅人嚟咁樣嘅， 係啊， 咁你冇可能啊，你一竹竿打一船人，係嘛？就算有啲傳媒係害群之馬，但係會唔會所有都係？嗱，佢唔係嘅喎，佢唔理咁多嘅喎，係嘛？咁啊，頭先你講啊好多啦，即係話對女性唔尊重啊好多啦，咁啊，即係根本佢嗰啲咧，即係甚至如果係近乎係成日去藐視其他人啊，啊係唔尊重啊，咁呢個係好嚴重。咁但係更加嚴重咧，都好多人講嘅咧，就係話：喂，我根本都唔需要理會乜嘢係真，乜嘢係假，即係話叫做擘大眼講大話。呢個係一個人最即係基本嘅道德操守啊！你知美國立國嘅總統華盛頓為嘅二百幾年為人稱頌嘅就係斬棵櫻桃樹，又話佢誠實啊嘛。但係咧，你睇下佢就職典禮嗰日，係嘛？明明咧係少人過奧巴馬就職幾多啊？兩張相擺埋一齊啦，網上我相信大家都實睇過啦。佢話唔係，其實係好多人嘅咁樣樣，係嘛？你哋係低估咗個人數啦咁樣。佢完全擘大講大話唔緊要嘅。咁啊，後嚟個發言人出嚟講，就弊家伙，所以引起咧，而家突然間喺美國甚至喺整個西方咧，嗰本1934年啊，由呢個英國作家即係喬治奧威爾寫嗰本1984嗰本書咧，就。又再大賣在暢銷書榜，點解咧？因為佢話啲人即刻諗翻下，哇！原來你就等於咁小説入面講一個叫做 new speak， 一個新嘅語言，其實一個叫做 double think 嚇、啊，即係完全將啲可以顛倒嘅。咁、當然我哋偉大祖國都試過啦，特別係文革嘅時期都試過啦嚇。咁、但係你真係啦。Ignorance is strength， 無知就係力量喎，係嘛 ？War is peace， 戰爭就係和平，任你講乜都得。咁佢發言人出嚟講嘛，俾人去直斥其非嘛。佢話佢話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佢發言人講佢話但係特朗普先生講嘅都係事實，只不過講嘅係另類嘅事實。 係啦， 喂，呢、這個叫做 alternative facts 喎。喂，大佬咩叫 alternative facts 啊？喂，離曬譜咁，當然嗰、那個同佢對答嗰個人咧就直斥其非當面啦。佢話呢啲唔係叫做 alternative facts， 呢啲叫 falsehoods， 根本就係作假，就係、是、作假。咁但係咧對方唔理你，咁而家咧特朗普都係繼續咁嘅作假。啊、這個已經係去到一個人最基本嘅層次啦、就係佢唔緊要嘅，擘大眼講大話，明明黑佢又可以改成白，即係指住只鹿，佢話係馬，咁佢話我係話馬就得㗎啦咁樣樣。咁呢個係最 咁，我哋講下我哋個賭主啦。其實有一個就係我同佢啊 against 嘅，係啊，你冇參與嗰次 哦，同阿武哥， 武哥你冇參與，就係話佢 幾時真係推翻啊，或者唔確認呢個巴黎協議？ 巴黎協議、 氣候協議 係 啊，咁啊，如果因為我啊覺得呢啲咁嘅小人咧，佢真係遲早會推翻嘅，咁、啊我就同阿武哥， 我覺得佢會啊，一定會啦。 武哥就話 咁多嘢都， 唉唔會嘅， 履行承諾喎， 有嘅，有個美國嘅固有機制，好多人都咁講啦 嚇。 咁呢一個，但係另一個咧， 唔係啊， 我同你做莊嘅， 係 哥就話我哋。嗰次我哋團拜啦，我哋嗰班朋友就話睇下佢幾時死，睇下幾時死。你講啦， 係話真係嗰次死，我哋咧就攞個 住台， 佢做得幾耐嚇嗱。咁、我哋呢度即係就開咗個盤口先啦，係嘛？當然我哋都冇獎金獎品俾各位嘅。 好、哦，想説咁講啊， 但係我講俾啲聽眾啫。咁、 okay, 個問題就係話佢究竟做得幾耐？咁當然咧，首先就係佢有冇可能做滿一年？咁呢个就夸张啲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有冇可能系做满四年啊？咁、当然咧，另外一个其实又系夸张，喺我眼中就系话有冇可能连任？有三个可能性，系、嘛？咁你点睇啊？ 我同你系 bet 即系 bet 咗系2018年就落台啦嘛， 咁即系差唔多一年啦， 一年咯， 一年之内啦。咁我哋属于嗰个激极端嗰边嘅， 系道德嘅呼 唤。但系咧，讲真咧，就我问过咁多人咧，冇人够胆咧系对第三个可能性咧系落注嘅。就係、有邊個係可以話嚇佢做八年， 佢改埋個 嘅憲法， 憲法咪得咯？佢絕對可以。 普京就係啦，普京唔知做幾多屆啦嘛。佢即係同普京咁老友係嘛？真係唔知呢樣嘢。咁樣咧，但係當然咧。就有好多人係即係叫做一廂情願啦，主觀意願啦，係嘛？當然有時係民主黨嗰啲啊，或者而家真係好睇唔過眼嗰啲，就話：，其實咧，我哋真係好容易捉到佢痛腳嘅啫。真係你話睇佢行差踏錯，真係用乜嘢啊？咁我哋咧就於是啟動整個國會嘅即係彈劾機制咁樣。但係你唔好忘記，國會都仍然係共和黨控制噶嘛。以前奧巴馬八年都係已經係共和黨控制，所以奧巴馬都已經係跛腳鴨，好多嘢咧都實行唔到。咁而家總統又係共和黨，國會又係共和黨，咁你掉共和黨點樣會推翻自己嘅總統呢？ 其實有啲嘅投票咧，佢啲重要嘅 cabinet 嗰啲， 有啲都倒過啊， 都已經係有一個接近係美國歷史性第一次係要個副總統。 哦，係啊，啱啱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個最 米奇老鼠 係啦。 而家我哋有呢個 Donald Duck 啦。 即係呢個勢係，我覺得係一定會出現噶啦。不過係正如話係長短。或者係佢即係係咪衰少少，就會收下手。 嗱，有一個講法就咁樣嘅，即係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其實共和黨咧今次即係俾阿特朗普出咗咧，其實好多人都唔信佢，就唔使講啦。你睇下嗰陣時爭幾多人，好似唔知六個人爭咁，最後會出咗。咁佢話咧，但係冇辦法，因為唔知點解咧，即係嗰啲群眾啦、啲民眾啊中意佢，咁佢就選咗啦。咁但係佢話，既然選咗啦，我諗即係共和黨好多人就會咁諗，就係話咧。還掂佢乜都講得出，乜都做得出嘅。咁而家國會由我哋控制，總統又係佢啦。不如我哋就趁呢個機會咧，我哋想做乜嘢？當然喺佢哋嘅眼中就係啱嘅嘢，喺我哋嘅眼中就叫衰嘅嘢啦。即係有乜嘢衰嘢咧？我哋而家咧就硬闖關，即係霸王硬上弓，夾硬做咗佢。但係做完曬咧，佢犯曬眾憎之後咧，我哋就借啲意咧。整佢落嚟，整佢落嚟，咁但系其實如果整落嚟都係副總統上啦，即係米奇老鼠上啦，係嘛？咁所以有啲人咧係會咁諗，就係話可能做低佢嘅咧，就唔係即係反對派，真正嘅反對派，而係佢自己人。咁啊唔知啦。好，我哋休息一下，翻一陣咧嚇，再分析下各方面嘅政策。 OK。